狂上涨大力往儿在街上选马老二说钱够用就好火气要有尊严男人顶天立地某暴击为被阻挡坏事情阻挡阿谁被谁要知错要改给彼此儿娘嘞儿又进了派出所二十多岁没的工作操谁会在到处够抢了三十七块钱跟婆娘买玻尿酸被装叉说了出来混要给得起了高老官面子算红了这红了这都不算你算个红了这你一天吃得到几顿饭要跳楼自杀竞选高层我怕你 drive safe 干你死都不干活力死凶器你再咋这不是我比划的我不是那个理哥我只是看不惯所以老子要写首歌你可以选择不写你可以选择走远盼着人之后一次考虑清楚你最好是选这个世界本来并不复杂是欲望让你麻木变得害怕开一盏灯买一束花只要有爱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你的家这个世界本来并不复杂是欲望让你麻木感到害怕开一盏灯买一束花只要有爱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你的家是狗乱嚷的亲们我懂礼貌你是娃儿觉得自己行事我就对着你笑别狗要经过一切肯定要换来一张你不懂诉说还装会计老子要轻易的涨这谁会真的很黑那个怕那个没点给哈苏干出来抽烟喝酒烫头洗酒好多事情真的没得必要怎个输赢全世界那个都哈你感觉你最聪明俗话说人不为贱肯定就天诛地灭小家是谢某干往事了过再给你一切马老二一辈子不容易为你吃了好多苦奉劝你再有钱也不要紧张往赌博我儿媳过得还好不像你生活里中年纪轻轻看儿女情长有真理由我不怕飞得不够高也不怕摔得痛我只怕自己当过白痴白痴不敢做梦这个世界本来并不复杂是欲望让你麻木变得害怕开一盏灯买一束花只要有爱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你的家这个世界本来并不复杂是欲望让你麻木感到害怕开一盏灯买一束花只要有爱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你的家